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继105清理落至世界新建工程设计方案获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批复，这标志着这一项目选线已经稳定，8.8公里的新国道进入立项阶段。 近日大兴公路分局组织召开了黄渠路、魏永路、采新路、赵安路四条公路大修预防性养护工程的招标会，标志着大兴公路分局2017年度公路工程建设正式开始。这四条公路在大兴区整体交通网络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3月2号到3月8号，大兴区高招体检在大兴体检中心进行，共有2783名考生参加体检。4月20号到8月15号，考生可登录北京市体检中心网站查询本人体检结果。考生在之后填报高考志愿时，需要根据体检表上的指导意见填报，否则很容易造成退档。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近日继105清理落至世界新建工程设计方案获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批复，这标志着该项目选线已稳定，8.8公里的新国道进入立项阶段。市交通委路政局大兴公路分局近日介绍，继104京福路是北京至福州的国家级干线公路，继105京珠路是北京至珠海的国家级干线公路。目前这两条国道在本市境内属于共线状态，未来规划拟将 G104 和 G105 在清理路以南线位分开，其中 G104 沿现状线位继续使用， G105 使用新选线位，从清理路起点向南，终点为北京河北交界处，也就是本次新建工程。新建段全长8.8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路政部门介绍，实现 G104 和 G105 国道分行，不仅可以完善国道系统，而且能更好地服务于首都第二机场，辅助新机场高速公路、京台高速公路、京开高速公路，缓解首都新机场的进京客流。另外，这条新路作为13-5时期北京新增5条国道之一，将在满足首都对外辐射和京津冀一体化需要方面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公路分局组织召开了黄渠路、魏永路、采新路、赵安路四条公路大修预防性养护工程招标会，标志着大兴公路分局2017年度公路工程建设正式开始。这四条公路在大兴区整体交通网络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黄渠路起始于大兴区黄村镇，与京开东辅路相交，止于大兴区徐柏村，贯穿黄村镇、魏善庄镇和安定镇，这也就使得黄渠路成为多个乡镇快速前往黄村的必经之路。本次大修涉及的路段有王立庄村南至魏石路匝道、新旧黄渠路交叉口至火达营村北，采新路位于采玉镇境内，道路起于京福路止于采银路，本次预养里程合计4.433公里，道路总面积为97,080平方米， 沿线的葡萄园不仅是市民游玩采摘的好去处，也是附近百姓发家致富的经济风景。魏永路本次预养设计起点为左堤路，终点为经开东府路，全长7.85公里，连接着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与新媒体产业基地，是上班族上下班的首选道路，同时也承载着不断呈上升趋势的货运交通量。另一项预防养护性工程公路是赵安路，其位于大兴区庞各庄镇，为平原二级公路，设计速度为每小时60千米。经现场勘查，所涉及的养护路段为经开西侧辅路到魏石路，项目建设工期预计为3.5个月。作为分局2017年上半年的重点建设工程，四个工程总投资8000多万元，建设总里程约30.8公里，将于3月初陆续开工建设。工程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洗爆旧路、病害处理、加铺基层面层、附属工程、交通标志、标线、护栏及其他交通安全设施等。这四项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大兴区交通网络建设，极大改善沿线出行条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本台消息，3月2号到3月8号，大兴区高招体检在大兴体检中心进行，共有2783名考生参加体检。4月20号到8月15号，考生可登录北京市体检中心网站查询本人体检结果。考生在之后填报高考志愿时，需要根据体检表上的指导意见填报，否则很容易造成退档。从3月2号开始，今年我区高招体检步入进行时，体检时会提供给考生一个体检表，体检的结论和建议都会详细列出，考生和家长可以根据这些建议进行填报，一定不能够存在侥幸心理，明知条件不符合还要填报。据考试中心有关负责人提醒考生和家长，高校在招生时会对档案进行审查，如果发现身体条件不适合报考专业的，会做退档处理。体检项目中含裸眼视力检查，视力不好的考生体检时最好戴框架式眼镜，避免因摘戴隐形眼镜带来不便。听力不好的考生如戴助听器，需要提前向医生讲明。现场体检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考生全部项目检查完毕后方可离开体检现场，体检结果对于一些考生填报志愿将有一定影响，比如一些色弱的考生就不能填报医学航海方面的志愿，因为这些专业对视力有很高的要求。 记者了解到，体检后在4月20号至8月15号，考生可登录北京市体检中心网站或关注北京市体检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本人体检结果。补检结果查询时间为6月20号至8月15号。考生如对体检结果有异议，要在体检结果网上公布查询之日起2周之内，通过报名单位向所在体检医院提出复检申请，由体检医院根据情况安排复检。如考生对复检结果仍存异议，可通过体检医院或区招办向市体检中心提出终检申请。 本台消息，每年的3月5号是学雷锋纪念日，在今年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全国劳动模范宋轩轩来到了大兴一中，向学生们讲述了自己服务社会的事迹，弘扬雷锋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宋轩轩是大兴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多年来他一直因为乐于助人、奉献社会而被人们所熟知。这次来到大兴一中进行宣讲，他以用感恩奉献实践我的中国梦为主题，从回忆自己的童年经历开始，讲述了自己如何践行雷锋精神、奉献爱心、服务社会的心路历程。宣讲中，宋轩轩不但列举了自己学雷锋做好事的具体事例，还讲述了身边的好人好事，以及他曾经受到过的帮助和别人对他的肯定。宋轩轩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报答社会。讲到动情处，宋轩轩几度哽咽，而台下的学生也都眼含热泪，十分动容。学生们纷纷表示，听了宋伯伯的演讲，很受激励和感动， 自己也要学习雷锋精神，多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做一个有爱心的、品格高尚的人。 本台消息，3月3号是第18个国际爱耳日，今年爱耳日的主题是防聋治聋精准服务。那么引发耳聋的原因都有哪些呢？如何保护我们的听力呢？其实导致耳聋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先天性因素外，使用治聋的药物、中耳炎等疾病、噪音以及外伤等因素也是偷走听力的小偷。近年来，因环境噪声污染导致听力下降的人数逐渐增多。据了解，成年人如果长期生活在90分贝以上的噪音环境中，听力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此外，高分贝噪音还会引发神经衰弱、头疼、高血压等疾病。那么如何保护我们的听力呢？ 医学专家指出，注意以下几点对保护听力非常有帮助。首先，要避免各种噪音。长期处于噪音环境下，容易导致听力老化。如果营造一个较为安静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就能减少噪音对听力的不良影响。另外，生活中尽量避免发怒，情绪波动过大可引起全身毛细血管的痉挛收缩，造成内耳听血管血流的严重减慢，发生微循环障碍，从而使内耳听神经缺氧，导致突发性耳聋。再者，避免乱掏耳朵，平时不要随便用不洁的小木棍、发卡等挖耳止痒，以防损伤耳道深处的鼓膜，引起外伤性鼓膜穿孔和化脓性中耳炎等病变，造成不同程度的听力减退。同时也要避免使用耳毒性药物，比如说链霉素、庆大霉素、卡纳霉素、新霉素、奎宁及其衍生物等，以免发生药物中毒性耳聋。婴幼儿更要严禁使用这些药物。 除了以上几点，我们还要保护好听力，避免耳周高气压的影响。如参加游泳、跳水等运动时，注意不要让耳朵先接触水面。遇到燃放鞭炮，应距离现场3米以外，或用手捂住耳朵，不能用手掌击人耳部等。所有这些都是保护耳内鼓膜不受气压的刺激而发生外伤性耳聋。另外，还要少吃高脂肪的食物。血中的胆固醇浓度过高，造成血管壁的粥样硬化，血管硬化使得内耳血液供应减少，听觉器官营养不良，导致听力减退或者发生耳聋。最后要注意避免长时间使用随身听，高音量的音频声对听觉器官造成疲劳损伤，从而导致听力下降，甚至发生耳聋。医生提醒，由于噪声性耳聋现在还没有根治办法，最好的应对方法还是平时预防。如果发现听力下降，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以免耽误病情，对听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北京市地税部门将优化二手房交易税收服务，推行纳税人跨区办业务和限时办理制，这对打算购买二手房的市民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记者从市地税局了解到，流程优化以后，二手房缴纳的办理时长将缩短2/3以上。为提升北京市存量房交易税收征收管理服务水平，解决大厅长时间等候问题，市地税局将以网上预审、随机分配、信息共享、同城通办为思路，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逐步推广实施个人存量房网络预审办税新模式。实现这类业务的同城通办，纳税人可以利用个人存量房交易税征收管理系统客户端，逐步出户提交涉税信息及影像资料，税务机关在规定时间内后台审核完毕，纳税人即可根据自身情况预约选择全市范围内的任意办理地点进行纳税。据了解，在现场办理时， 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网上提交资料与原件进行核对后，即可即时办理完税手续，办理时长可比原来的模式缩短2/3以上。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市城管委获悉，北京市居民天然气公用气合同示范文本正式推行使用。示范文本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天然气供应企业与居民用气人之间发生的生活用天然气供应使用交易，明确了燃气设备检修、收费范围、赔偿责任等，还首次提出燃气供应企业必须提供24小时应急购气服务。市城管委燃气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天然气居民用户约600万户，燃气供应企业和居民用户关于燃气使用的权利义务主要是口头告知，缺乏明文约定。示范文本中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处理等内容均作出了明确，特别是从安全用气角度重点明确了有关内容。多数天然气居民用户都记不清自家燃气器具的购买时间，无法自行判定使用的是否是合格燃气器具。示范文本中将详细记录居民用气情况，包括用气地点、房屋用途、燃气燃烧器具和燃气计量表清单。记者在合同中看到，燃气灶、燃气热水器、壁挂炉、燃气计量表的品牌、型号、数量、安装时间、安装单位等都会被详细记录。合同还特别规定，用户使用的燃气计量表无法正常使用的，由供气企业无偿更换，用户应予以配合。但因用户原因造成燃气计量表损坏的，用户应承担表具费用和维修费用。示范文本还明确规定，燃气供应企业应提供免费的周期性安全巡检，用户也可以在承担费用的前提下，要求燃气供应企业增加入户安全检查的频次。用户发现室内燃气设施异常、燃气泄漏、意外停气等故障或者其他不安全的隐患时，可随时向燃气供应企业报修。燃气供应企业应提供24小时报修值守服务，对于燃气泄漏的报修要立即安排人员上门核查检修。 针对普遍存在的房屋出租现象，文本也首次明确由房屋产权人和燃气供应企业签订合同，并且要明确告知租房人相关的注意事项。示范文本规定，用户对外出租出借房屋时，应保证所提供的燃气设施和燃气燃烧器具符合安全要求，告知房屋使用人安全使用燃气的注意事项、燃气合同有关内容，并应配合燃气供应企业安全巡检作业，以最大程度消除居民用气的安全隐患。 本台消息，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昨日通过官方网站发布关于6批次药品不合格的通告，标示为西藏神猴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黄河中药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生产的6批次药品不合格，分别为西藏神猴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6-0109、2016-0407、2016-0613、2015-0113、2015-1212的13味齐名丸；山西黄河中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6-0302的藿香驱暑软胶囊。不合格项目包括微生物限度、水分、重量差异、装量差异等。 本台消息，近日有听众反映大兴高米店南站地铁口附近乱停车现象影响居民的出行。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地铁口附近果然有出租车乱停，其中有正规出租，有地铁接驳车，也有黑出租。此前高米店街道为防止出租车在地铁口长时间停留揽客，在自行车道上拉上了警戒线，然而这些拉活的车竟然就直接停在机动车道上继续等活，全然不顾道路拥堵，还有的停在了公交港湾里，公交车只能在路中停车，使乘客上下车都增加了危险系数。3月2号，大兴交通支队新城中队与高米店街道综治办联合执法， 对乱停车现象进行整治，当场查处违规停车26辆，其中包括出租车、地铁接驳车、黑出租以及私家车，对违章司机处以扣3分200元罚款的处罚。针对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高米店街道综治办主任王军海表示，在进行路侧停车位市场化运作模式调研的同时，对乱停车现象实行一系列相应的整治措施，近期将联系交通部门对地铁口附近增加的护栏、摄像头等交通设施，联合行业部门对电动出租车进行规范，依托交通部门以及社会化公司进行常态化执法。 本台消息，近日一条有关艾灸的帖子在朋友圈疯传，艾灸烟导致 PM2.5 爆表，请不要污染你和孩子的空气。该帖表示，实验者通过检测仪测量，宣称艾烟污染数值爆表。对此，环保专家表示，便携设备测量并不准确，艾灸产生 PM2.5 对人体影响也非常小，不必过度担心。中医专家表示，艾烟具有一定刺激性，因此为避免艾烟的潜在不利因素，应尽量选择艾绒纯度高的陈年艾绒进行灸法治疗。同时提醒市民，艾灸治疗应遵循医嘱，不可盲目网购。微信朋友圈转载的帖子里称，实验者在淘宝上销售艾灸产品的店，请客服推荐了一款适合儿童使用的某艾柱，同时在正规药店买了国内最大中药集团之一生产的某艾绒，以及某款据说可以无烟家用的纯铜艾灸盒和配套艾柱，用3款不同品牌的便携式 PM2.5 检测仪检测，结果显示污染数值分别达到了600、999的仪器测量值上限，以及惊人的3500多。因此，该帖子认为艾灸会极为严重的污染室内空气。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谢少东表示，便携式 PM2.5 测量仪测量出来的数据肯定不准确，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不管测出来的数据是多少，肯定是不准确的。另外，测出来的物质是不是 PM2.5 也不清楚。谢少东进一步解释说，即使这种仪器测量出来的确实是 PM2.5， 浓度也确实到了800-900，但需要注意的是，浓度单位是每立方米的微克数，还不到1毫克，即使在实验室也称不出来这个重量。怎么称？一般需要累积12小时以上，重量达到毫克级以上，实验室的天平才能称得出来。另外，影响污染物浓度数值的还有测量环境，周围环境不能有震荡，比如附近有地铁通过，都可能造成震荡，数据肯定也不准确。 那么，艾灸燃烧出来的物质是不是 PM2.5 呢？谢少东表示，燃烧中草药后的物质很多成分就是 PM2.5，所以很有可能出现瞬时浓度比较高，但这样的浓度会随着空气的流动而稀释，不会对人体产生太大的影响，其在空气中的影响范围非常小。北京环科院副院长潘涛介绍说，空气中 PM2.5 的成分主要由挥发性有机物生成，对健康影响相对较大，此外还有一些化学物质，比如二次反应生成的硫酸盐、硝酸盐，在形成过程中会产生重金属，燃煤包括汽车尾气排出来的气态污染物，但到环境中反应生成酸，再跟空气中的氨离子等结合成为液态污染物或固态颗粒物，这样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影响比较明显。谢少东也分析说，艾灸产生的 PM2.5 组成成分也大多是挥发性有机物，也会有一些碳，但毒性比较小，这与秸秆焚烧有明显区别，秸秆焚烧烟雾非常大，对空气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生谭兴宇表示，吸烟、艾灸、焚香、点蚊香这4种在市民家中可能出现的燃烧行为中，吸烟的危害是最大的。在房间里吸烟，如果空气流通不是特别好，PM2.5 的数值实际上可能达到1000以上， 室内污染的贡献率能够达到83%到90%。吸烟引起的危害比环境当中的雾霾还多，香烟当中有200多种物质都是致癌的。目前的低焦油烟或者一些带过滤嘴的烟只是过滤其中的焦油成分，对于苯一氧化碳和其他易挥发性的气体过滤的作用非常微弱，有害物质的量并没有减少。而I9的焦油量相对小，烟雾中含有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等气体，对人的肺部不利，但只要不是长期吸入，危害是可以忽略的。I条经过燃烧会产生醛和酚类的物质，对人体有害，不过吸入量小是没有关系的。 至于焚香和点蚊香，其燃烧的颗粒物比较大，一般不会进入到肺泡，不过过敏体质以及有哮喘病史的人要格外注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刘慧林表示，中医的艾灸灸法是借助灸火的热力给人体以温热刺激，通过经络数学的作用以达到治病防病的目的。这种方法有其独到优势的适应症，常与中药针刺疗法相互配合，各有所长。施灸过程中产生的艾烟也可能是产生疗效的重要因素。针对引发质疑的艾烟成分，刘慧玲介绍说，艾含有微量的挥发油，其他材料主要是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等。研究人员发现，艾烟所含的挥发性成分包括了水、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以及随艾绒燃烧温度的高低而生成的包括焦油、茶油、木榴油、桉油、柏油等。人们根据卷烟、焦油命名的习惯将其统称为艾绒焦油。刘慧林表示，艾所含的挥发油的多少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艾绒纯度，等级越高的艾绒纯度越高，杂质越少，一般较粗的艾绒挥发油含量相对偏高。二是艾绒挥发油的含量与存放时间有密切关系，艾存放越久，其挥发油含量越少，燃烧缓慢，火力温和，燃着后烟少，烟味刺激性弱，尤其是3年以上的陈艾为佳。根据多年的临床观察发现，纯度不高、加工时间短的艾绒，由于挥发油含量高，燃烧时药性猛烈，久感不适，缺乏渗透力，因此为减轻艾烟的刺激，提高疗效，应选择纯度高的陈年艾绒为佳。 本台消息，有听众爆料收到一张落款为北京市国家水务局发来的水费催缴通知单，上面显示通过扫二维码的形式可以交纳本月水费，但经网友核实后却发现此单据为骗局。近日，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水务局无收取自来水费业务。对此，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提醒市民，未设有任何扫码收费的形式，如果市民收到类似单据，请不要轻信并及时举报。据刘女士讲，2月27号，她发现在屋外防盗门框上插着一张 A4 纸，打开一看是水费催缴通知单。刘女士扫了纸上的二维码后，发现对方是个人账户，于是起了疑心。经向有关部门核实后，原来此单据是个骗局。 随后，记者致电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工作人员称，扫二维码的全是假的，请您千万不要听信。对方告诉记者，自来水集团得知情况后，已立即联系支付宝暂停对方用户的使用。同时，自来水集团提醒市民，首先向住户家中发送的正规交费单质地为热敏纸，并以表格形式呈现。此外，市民交纳水费可通过银行柜台、自助缴费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支付宝、微信以及自来水集团各营业网点柜台等渠道缴纳水费。工作人员强调，通过微信、支付宝交费的市民可直接在系统生活服务缴费中支付。目前自来水集团未设有任何扫码收费的形式，如市民收到类似单据，请不要轻信并及时向我们举报。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FM 986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点。